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有人指挥似的迅速埋首面前的资料，打电话的也正经起来。我就知道你呀，不是呀，你偷偷摸摸的出来了呢。 佳期左右闻闻自己身上，一脸的委屈。不是我，他非给我喷。 名字，贺佳期。 啊， 你完了。 啊，什么完了？佳期一脸的莫名其妙。 几个女业务员脸色不大自然，可男业务员们却跟故意气谁似的嚷嚷：得了，你别装傻了，老彭为什么要从企划部给自己找助理啊？ 啊，他说呀， 哎呀，甭他说了，就你这样冰雪聪明，企划一枝花，谁不知道啊？ 啊， 男业务员们都笑了。哦，看哪看哪，装傻的痕迹太重了。行了，大家别担心了，他心里啊明白着的。好了好了，咱们工作工作啊，人多嘴杂，不可不防。大家私下议论的可别乱传啊。佳期一进企划部，杨主任就充满深情地凑了上去。哎，佳期啊，此去任重道远，凶吉难料，您多保重啊。 佳期诧异了，有这么严重吗？ 嘿，还别不当回事儿。杨主任磕磕烟灰。企划部离总裁室远，气氛比业务大厅轻松多了。小贾说：哎，佳期啊，好好想想，业务部哪个女的没给他当过助理啊？哪个没被他下过黑手？哪个还有好名声？小乙做出一个杀的手势，一网打尽。杨主任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哎呀，终于把黑手伸向企划部了。佳期啊，从此我可保护不了你了，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哟。 佳期害笑道：哟，我是去做助理，又不是送死，瞧你们说的。 差别何在啊？不出半个月就得让你啊接他上班，陪他吃晚饭，然后，哎呀，太可怕了，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啊。几个人表情沉痛，致哀似的。 唯一的女同事老白30多岁已婚，她听不下去了。嘿嘿嘿嘿，你们也太夸张了啊，说不准呢是老彭开始关注咱们企划部了，他不是说让佳期做一阵子，对业务熟悉以后再回来吗？ 小贾说：啊，对，他回来你去，没死你呢。杨主任是资深员工。佳期啊，打这公司创建我可就在，老彭这人业务上是没问题，不过这个道德水准上基本上是负数，人渣级的，一定要把跟他的距离保持在2米以外。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傍一台湾大款，那就另说了。嘿，不过要傍不上啊，那就完了。 如果被他玩弄之后再抛弃，以后在这房地产界你还怎么混呢？佳期。 小丙不服：怎么不能混呢？那业务部那帮女的不都还混得好好的吗？好好好，你看他们在公司内部找得着对象吗？那人家为什么要在公司内部找啊？哼，他们倒想找呢。自言热情。 佳期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步，一边打着电话，声音很小但很悲愤。谁答应跟你分手了？谁不讲理啊？好不是我一个人想好就能好的，分也不是你一人想分就能分的。我怎么无聊了？我怎么无聊了？我你才无聊呢。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别人冤枉我。 我不怎么着，不怎么着。分手没问题，但是麻烦你得想点别的理由出来。你想找我茬啊，也得找一个让我心服口服的。我告诉你啊，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同意。我告诉你，这就是莫须有。 有同事从边上过，奇怪地看着他。佳期眯眯笑眼，点头示意，一点儿也不碍着嘴上的事儿。 我得让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在没扳倒你这个偏见之前，我们就是不能分手。 贺佳期不像昨天在万征面前那样痛哭流涕了，他的小面孔变得坚毅起来，像是要干什么大事业了。 当然，当然有正事儿。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因为我升职了。 子夜正气， 佳期若无其事地坐在万征对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小脸红扑扑的。比起昨天，像是一个知道日子不多的绝症病人，反而抡开了一样。 万征觉得他这个变化还挺新鲜，哭笑不得地看着他耍。哼，您是文案，为什么升您呢？ 不知道，可能公司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吧。 万征眯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大言不惭还镇定自若的佳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哼，我告诉你万征，也就是你不拿我当回事儿。早在好多年前，我们小学老师就夸过我是粪堆里的宝石，狗屎里的大肥肉。 这要是说我啊，我就不觉得是夸。 可是我觉得是。 万征对他突然强硬起来的态度，一时没找到前置的办法，只好冷嘲热讽。 哼，我看你们老板挺不靠谱的，你又不是特漂亮，又不会来事儿，我看啊，不出一个月，怎么来的你就得怎么回企划部。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我又不是没当过秘书。 嘿呦，你还好意思说呀？你除了擦桌子、扫地、端茶沏水、打字复印，你还会干什么？ 是你们那小破公司不时的我这金镶玉，论资排辈、勾心斗角，全都是势利眼，所以我才把你们给炒了呢。 嘿呦，我也没看出你在这大公司里做出什么成绩啊。哎，你去那儿也一年多了吧？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弊病，不起眼的人啊反而好混，在我们小公司里生存压力过大，所以早早的卷铺盖卷走人了吧。 就是你啊这么瞧不起我，可是就是这么不起眼的我现在就当上了总裁助理，怎么着吧你？ 哎呀，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大跌眼镜啊。 两人正在斗着无聊的嘴，手里突然和一个艳妇走进餐馆，正与佳期互相看见。佳期很紧张，嘴里低声叫着，糟了糟了糟了。万征纳闷地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这时佳期已经噌地站了起来，瞬间恢复到办公室里毕恭毕敬的谄媚面孔，直直地站着，甜甜地笑着。 万征对佳期的做作样子很不以为然，他比手里年轻不了多少，也是业内资深的美术设计。 可是佳期不管那套，台湾口语又冒了出来。 啊，彭总，这么巧啊，你也到这边吃饭啦。 佳期一脸不谙世故的天真，一点没注意万征的脸收得紧紧的。佳期觉得自己已经是总裁助理了，必须显得特会来事儿。他的脚在桌子底下用力地踢着万征，小声地示意万征也跟着他一块儿站起来。 万征气坏了，动作很大的低头往桌子底下看。 佳期怕被手里看见，更甜蜜的笑。 这是我们彭总，彭总，这是我男朋友，他叫万征。 他用眼神再次的示意万征站起来，但是万征好像什么都没看见，只对手里轻轻的点了个头，轻的肉眼难辨。 手里倒不以为意，伸出手去与万征握手。 啊，你好。 佳期觉得很挂不住，嘴咧得很大的夸张的笑。 手里说，啊，那你们坐吧，啊，我们过去那边。 彭总再见。 佳期目送手里与女伴的背影半分钟才坐下，脸已经笑僵了。万征的脸色让他有点害怕。佳期慢慢拿起筷子察言观色，万征只顾吃菜，根本就不看他。佳期心里含糊，只好假装特瞧不上手里似的没话找话。 哼，看见了吗？那就是老彭。 万征冷冷地看了佳期一眼，不吭气儿。 那女的不知道是谁，没见过。 万征还是不吭气儿。 估计是他女朋友吧。 你傻不傻？ 啊，你就是这么升的职啊？ 佳期一晚上的虚张声势就这样坍塌了。往常万征会开他那辆淫妇送佳期到家门口的电线杆子底下，但是今天佳期一个人沮丧地从出租车上下来了。他看见老爷正叼着烟在楼门口溜达，连忙叫了一声，他们家是不允许在屋里抽烟的。 老爷回过头看看佳期，啊了一声。 佳期四下看看，没找着贺胜利，奇怪道， 我爸呢？没跟你一块儿出来啊？ 老爷又啊了一声，似乎有点傻似的。但其实佳期平时装傻充愣的样子与他老爷极像。 佳期停住脚步， 你有躲事儿了吧？ 老爷啊了第三声。 佳期明白老爷这是懒得说话，只好自己往家走。看他快进楼道了，老爷突然嚷了一声， 都在一楼呢。 姥姥姥爷岁数大了，所以和大女儿建英一家住在一楼，在中学当老师的二女儿建华一家住在三楼，可每天还是雷打不动地到一楼来吃饭。建英老师以前老被前夫郭勇家庭暴力，前年才跟廖荣杰再婚。廖荣杰是个外地人，也是二婚，孩子跟着前妻过，他觉得自己这条件能娶上北京人挺不错，一大家子人面上过得倒也融洽。大姨家本身并不小，但因为被姥姥堆满了舍不得扔的破盒子、烂纸箱子以及种种旧家具，所以显得又乱又小，装修风格横跨两个世纪 N 个时代，但姥姥喜欢，觉得这才叫接上了地气。 佳期进来一看，一屋子女的，只有他爸一个男的，而且除了佳音之外全都阴沉着脸。他把包扔在沙发上，看着一屋子人的脸色没一个像好惹的，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都怎么了？ 建华教语文，说话节奏很快，职业病似的绷着脸。 没事，你吃了吗？ 佳期嗯了一声，不大相信的又仔细看了一圈。 真没事儿，那我说事儿了。 虽然刚跟万征吵完架，但一场架不足以煽灭他升职加薪的愉快心情。 我升职了。 姥姥和佳音都是容易大喜大悲的人，听了这话顿时高兴起来。 真的？生什么了姐？ 佳期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刚才说升职的时候可没有这么轻描淡写。总裁助理。佳音蹭的一下窜到他姐身边，趴着他的肩膀问， 行啊姐，涨钱了吗？ 佳期只从嘴角露出一点淡淡的笑，伸出两个指头摆成 V 字形，两倍。建英的女儿郭才智从佳期说事儿开始就面无表情，她极不喜欢佳期那个自鸣得意的劲头。才智是这个家里最不起眼的人，他也习惯了自己的不被人注意，平时总捧着一个大杯子遮着脸，所有的话都被杯子挡着说出来，只留一双眼睛表表情。 贺胜利本来就苦着脸，听了佳期的话以后更苦了。 佳音抢着说，那什么姐，那个借这热乎劲儿，我也要说点事儿。 建华看不上二女儿的不稳重。 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找着工作了吗你？ 那倒还没有，不过我决定要报名参加电视台那个明星脸儿。 建英问，那是什么节目呀？ 姥姥熟悉一切电视节目。明星脸儿你都不知道，就是模仿那些名人唱歌跳舞演小品的。你甭说那个像，长得还都特像，就那谁主持的。 才智问佳音， 可是你长得像谁呀？ 胜利自以为幽默的插话，像我。 建华狠狠地瞪了胜利一眼，胜利连忙低下头。佳音得意洋洋地说， 不对，我长得呀像王菲。 你长得像哪国的王菲啊？ 姥姥什么都知道，抢话道， 什么哪国的王菲呀？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那唱歌的。 佳期的风头迅速被抢，很不甘心，打击妹妹说，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佳音突然把脸凑到她姐面前，瞪大了眼睛，摆出一副冷酷的表情。 你看看，你仔细看看。 佳期吓了一跳，去边去边去， 想起一出是一出。 佳音笑起来， 你昨天没听见人问我是哪电视台的吗？都说我有明星相，能出大名。你不是升官发财了吗？为了给你一个将来我能感谢你的机会，你帮我出报名费100元，还不够你半只鞋钱呢姐。 我不管啊，我都宁可留着半只鞋。 胜利连忙说，你姐不给我给，我支持你佳音。 建华对胜利这种妄图表现好蒙混过关的态度很气愤。 得了你贺胜利，你都快没鞋穿了，你还给别人买鞋。 佳期对自己错过的前半段会议很好奇。 我爸怎么了？ 建华哼了一声，哼得极冷，冷到了贺胜利心尖里头去了。 你爸快下岗了。你爸从明天开始就去食堂上班了。 姥姥阴阳怪气地说， 咱们家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这么阴盛阳衰。这女的吧，个顶个的都拿得出手，男的呢就一个不如一个的。 正说着，外边的门突然先后两声巨响。佳音问， 姥爷回来了吧？ 姥姥连头也不抬， 又出去了。 姥姥对姥爷躲事儿这个毛病早就看不惯了，看见面前窝囊的女婿就更是勾起了新仇旧恨。 这是不是传统啊？啊，这不争气。你老爷啊，解放前他们村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到了北京也是坐办公室啊。在山西那十年，就说是下放，可也是工会主席呀。我辛辛苦苦的四处求人把他弄回了北京，本来指着他给咱家谋幸福呢，结果呢，临了临了，从看大门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寒碜不寒碜呢？佳期问：“在食堂干嘛呀，爸？” 胜利解嘲的笑：“嗨，就是管管呗。学校那食堂事儿也挺多的。” 建华在一旁敲边鼓说：“对，好几百学生天天排队买饭，光加三这么大的问题就够你爸管的了。” 佳音还不识相的说：“ 哎，那好嘛，那你以后买饭就能随便加三了。”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艳生，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晚安。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佳期把自己升职加薪的事告诉了万征，但万征却不以为然。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贺胜利马上就要从教师岗位上改到去食堂上班了，全家为之沮丧。加上妹妹佳音要去电视台参加一个比赛，也让佳期的风头逊色不少。 应聘的年轻人都在业务大厅的墙边坐着，有的因为紧张而并不跟人搭话，有的却因为紧张拼命地跟人搭话，甚至拉住龙业的业务员们滔滔不绝。只有一个长相极好看的男孩坐在之中，表情平静。 佳期的办公桌在总裁室门外，比起别人的又大又体面。他拿了一叠简历走到应聘者面前叫名。 一个油头滑脑的男孩站起来答应： 姐姐，你门口喊一声我就过去了，瞧还走这么远，别累着你。 佳期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已与高级白领无异，他冷冷地说：麻烦你们都小声点啊。 众人都不再出声了，看得出这是公司里的凤姐式的人物。漂亮男孩认出佳期，低头想躲， 可佳期回身前眼睛又在应聘者们身上严厉地扫了一遍，到廖宇那儿停住了。 廖宇看没有躲过去，索性大大方方看着他，他时刻准备着他跟他窜了。 谁知佳期突然咧嘴乐了：嘿，你呀、啊、失业失得够快的呀，人结婚那袋子还没捡完呢吧。 廖宇并不示弱，话赶话的跟着很干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要着急看就先安排我面试，我好赶紧回去接着捡呢。 佳期被噎住了，他生气地站在那儿想词儿，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 子夜周期， 手里给全公司定制了工服，除了他自己和佳期。他体贴地对佳期说，由于他要经常陪他出席各种晚宴，打扮得太素会失他的身份，但他对业务员就没那么体贴了。虽然员工穿统一工服是为了给他的公司贴体面，但他觉得他 他们应该深深地喜爱这套由他亲自设计的工服。他教会了他们什么叫品味，这可不能白教。工服的钱要分三次从工资里扣，这让员工们开始看不惯佳期了。有人问，这工服有这么好看吗？佳期， 佳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也不知道，还行吧。 廖宇的位子正挨着佳期，但是他的桌旁边总围着好几个莺莺燕燕，这让佳期觉得被人侵入到了安全范围。 那人不服气，说是名牌。哎，我受累问一句，是雅尼亚吗？是 Nautica 吗？哼，退一万步，是七匹狼吗？ 佳期心不在焉地说，嗯，靠谱了。 那人绝望地骂了一声，靠。 佳期没工夫搭理他们，他在给万征打电话，但万征就是不接。佳期着急上火，但是仍然不厌其烦地按着重播。 企划杨说，哎，行了行了，你们啊就甭叫苦了，这算什么呀？你们替人家新来的业务员们想想，刚来就赶上这飞来横祸，是不是弟兄？ 廖宇看杨主任是对自己招呼，连忙礼貌而拘谨地回点个头。 试用期三个月，每月没到四位数吧，扣500着装费，刨200饭钱，这每天还得坐车上下班，找地儿租房。 他好像盯准了廖宇，是吧？ 哎，你不是北京的吧？ 不是。 哎，你们算算啊，不但挣不着钱，就差倒找公司钱了。 业务员们长叹道，哎呀，太黑了。老杨接着说， 嫌黑，嫌黑辞职走人呐，那马路上要饭穿什么都行。 哎哎，我说你们呐，别老围着人家在吓着人家。企划杨指着廖宇身边那几个女的， 那几个女业务员只笑不理，管得着吗？吃醋也轮不上你呀。 企划杨精明地说， 报复别人也别用糟蹋自个儿的方式啊。 子夜正气， 彭守礼双目圆睁，声嘶力竭， 哎，我们的信条一个字，卖。 显然他很得益于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字，抡着一个手指头在大太阳下走来走去，几乎要杵进员工们的眼睛里。 卖，对，就是卖，卖才是硬道理。作为一个房地产销售公司，还有什么比我们卖更重要的呢？ 新来的业务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们比别人更踌躇满志，胸脯挺得更高，以为前边是一片艳阳天。手里用极具煽动性的口气要求大家和他一起喊，那样子很像疯狂英语。 大家跟我喊，卖，我们卖，卖，我们卖。 廖宇喊得很敷衍，他讨厌这套虚张声势，他不想卖，他年轻，心存理想，而那理想和钱没有关系。他有点走神，看见不远处讨厌的贺佳期竟然也是一脸尴尬，有气无力地喊着卖。 我们到街头去，到商场去，到所有人头攒涌的地方去，街道就是我们的卖场。 手里的大手挥着，对员工们满头的汗视而不见。 大家解散，佳期气馁地看了廖宇一眼，太不幸了， 自己居然和这个人结成了一组。虽然两个人不愿意相互理睬，但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也不是办法。终于佳期放下了一直打不通的电话，问：哎，发小广告不会给逮起来吧？ 廖宇显得倒有经验，别太扎眼了就行。 现在佳期和廖宇同一战线，愿意妥协，有商有量。 要不咱把这破玩意儿都扔垃圾桶里，再在外边耗一会儿就回去吧。 廖宇很吃惊，你是总裁助理吗？怎么说出这种没觉悟的话啊？ 你看看我穿的这鞋呀。 他不像其他的女业务员那样穿着坡跟鞋，他的高跟鞋夸张的高。 廖宇只好拿过他手中的海报。得了，那你就在这等着吧。 嘿，你去扔啊？ 这不红灯了吗？我就在这儿发。 佳期不但不感谢，还说风凉话。 嘿，你以前就是发小广告的吧？很有经验嘛。 廖宇不搭理他，走入等红灯的车流中。他把小海报塞进开着的车窗里，很有一些人一看他过来，马上把车窗摇起。廖宇也不以为意，熟练地把海报塞在雨刷器的下面。车里人的口型显然是在骂他。 佳期在树荫里事不关己地专注地拨着电话，对廖宇的辛苦视而不见。只要不是他干这个，谁干这个真是无所谓。 子夜正气， 乌泱乌泱花里虎哨的少男少女扎堆在电视台门口，排着乱七八糟的队，出租车开不过去了，贺佳音只好叫司机靠边停。他带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大爆炸假发，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走一边回头看他及那一帮子怪人，差点跟迎面来的白色捷达别上。那辆捷达妄图挤进人堆，进入有线台，徒劳地摁了几次喇叭以后，小李美刀没辙了，只能停在佳音身边的一块空地上。下了车，美刀哆哆嗦嗦点着了烟，欣赏着美女如云的壮观景象，掩不住满脸兴奋，紧嘬几口，看见身边的这个姿态颇佳，忍不住搭个：哎，你也是参加那个明星脸的吗？ 不认声的佳音啊了一声，看着他：你也是呀？不会吧？ 美刀就逗他：怎么不会啊？我当然是了。 你像谁啊？ 我。那你仔细看看。美刀说着就把脸凑了过去。 佳音可不适应把脸凑那么近的看一个陌生人，他往后半仰着说：看不出来。 哎，你看我像不像布拉德皮特？ 还布拉德皮特？我觉得你像块砖头。 美刀一点都不生气，叼着烟欣赏佳音七扭八歪已进入模仿状态的背影。 子夜正气， 哎，我问问你啊，你就不能学别人吗？干嘛非得学王菲啊？一大早到这会儿已经有400个来学王菲了。 对呀，姑娘，你学点那冷门的容易进决赛啊。 小李美刀推门进来了，嘿嘿嘿地笑着跟评委们一通狂点头。有人问：哎，你今儿怎么就来了？哎，按耐不住喜悦的心情呗，就把时间给记错了。他们刚告诉我说决赛是下个月啊。嘿呦，你怎么也得摁着点啊，这也忒急了吧。你是决赛评委，你得矜持。评委们跟美刀热乎，把佳音搁在了一边。 佳音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看来是有点小权势，他有点后悔刚才没给这个人好脸。 美刀倒是不计前嫌， 又瞧你刚才走那么快，跟我要怎么着你似的。 一个评委问，哎，美刀，你们认识啊？ 啊，是啊，他还不错吧？ 嗯，不错不错，要是你的熟人那就更不错了。美刀就坡下驴， 哎，那就直接进决赛得了，行吗？ 他不问评委，问佳音。 佳音很不见外，行啊，我没意见。 评委们也没有意见，反正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啊，那行那行，那就回去吧。半决赛，算了，也甭参加了。下月10号决赛，7、8号的时候等电话通知。 佳音觉着自己是遇见贵人了，一边笑眯眯地往外走，一边跟每个人点头哈腰。 美刀连忙跟上， 哎，那我先送你回去吧，怎么样？ 哎，诸位再见啊，再见。 哎，美刀，你把时间记住了啊，别决赛的时候不来了。 嘿，那怎么能够呢，他不是也来吗？我们俩一块来。 美刀一指佳音，佳音显得跟他特熟似的笑了，美刀顺势勾住他的肩膀。 出了门，佳音假装快乐地转了个圈，从美刀怀里转了出去。 美刀当然看出来了， 哎呦，瞧你还挺端着。 哎，你怎么谢我啊？ 佳音眼珠乱转，你说。 嗯，跟我回家吧。 贺佳音在本质上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听见那流氓的口气觉得还挺来劲。她没像一般姑娘似的扭头就走，还跟美刀攀谈上了，那多没劲呀。 那你说来点什么劲儿的。 嗯，你跟我回家。 美刀一愣，摸不清这孩子的路数，不过他是真挺喜欢佳音笑嘻嘻的样子，舍不得放他走。 我要是你啊，就巴结我，我是评委啊。 你干嘛的呀你，他们干嘛找你当评委啊？ 美刀不能接受年轻异性不知道他是谁。 哎，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真不知道，对不起。 美刀很遗憾的打开车的后备箱，里面堆着好几摞同一本书，他拿了一本递给佳音。 给你，回去好好补补课。 生在21世纪网络时代，不知道我？哎呦，你怎么混的？ 佳音念着书名，晕头胀脑，小李美刀。这都什么名儿啊？哎，你叫那个小李美刀啊？ 什么是什么名儿啊？ 哎，你平时上网吗？ 不上。 哎呦，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说了。得了得了，你呀，先回家看去，看完了给我打电话，汇报一下心得。 嗯，你最好别，我一看见字儿就头疼。你有那漫画版吗？ 哼，无知。哎呦，你呀，你都气死我了你。 得得得，哎，先上车吧。哎，去哪儿？我送你。 用不着，我自己打车走，这小便宜我可是不占的。 那是，你一占啊就占一大的。小李美刀看出来佳音只是嘴花花，不是一猛子就来真格的那种猛女，对待这种单纯的女孩还得用说学逗唱的传统方式。他问佳音，那你让我占你点小便宜？ 佳音猛地往后退了一大步，你要干嘛？ 哎，没事没事，我是说啊，给我留个电话。 看着佳音犹豫的样子，美刀觉得再强弩就有点臭不要脸了。 这样吧，那你给我发个 email 吧，书上有我邮箱。哎，你不会连电脑都不会使吧？ 佳音脸有点红，鼓起嘴笑，我学，打你这儿开始学还不行吗？谁让我今儿遇上名人了呢？哼，说真的，我还真头一回跟一名人离这么近， 虽然我不知道这名人是干嘛的吧，不过自个儿扇的还挺邪乎。得了，今儿谢谢你，你忙你的吧，拜拜。 哎，你回来，回来回来，我得给你签个名啊。 佳音苦笑着咧嘴，没遇见过上赶着给人签名的。 美刀一边掏笔一边问，你叫什么呀？ 贺佳音，祝贺的贺，佳音，就是那佳音。 呵，还挺好听的啊。美刀签完，佳音捧到眼前仔细一看，放声大笑起来。美刀让佳音给笑毛了，有什么可笑的？他拿过来一看，扉页上写着贺佳音收，底下是他自己的电话号码。美刀慌里慌张地抢过来改，心明眼亮的佳音已经放宽了心。 原来也是个口贩子，我紧张什么呀？ 子夜正气。 佳期看看表说，我有点事儿，你自个儿吃午饭吧，一点再见。 廖宇连忙问，哎，你去哪儿啊？ 你管呢，就是在公司，中午还有一小时休息呢。 廖宇兜里没钱，对于午饭的问题已经琢磨一上午了，但让他管佳期借钱又实在张不了这个嘴。他想了想，要不干脆我饿着吧。得得，那你走吧。 佳期有点明白了，冷冷一笑，你没钱吧？话音里有压根儿也没想掩盖的鄙夷。我可以借给你啊。但是他并不痛痛快快的借，他等着廖宇张嘴求他，可惜廖宇就是坚持不吭声。佳期没时间跟他磨叽，不耐烦地说，你倒是张嘴借呀。廖宇转身走了。 子夜正气。 万征觉得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了，他抬起头，看见晒出了一脸油的贺佳期正诚惶诚恐地站在门口和旧同事点头招呼。他犹豫了一下，啪的一声把报纸不耐烦地扔到桌子上，也不说话，起来就往外走。佳期乖乖地跟着，不但不敢动怒，还陪着笑。不是跟你说别上这儿来了吗？ 佳期不理，所答非所问地说，你那手机没开声吧？不等万征回答，又抢着自问自答，我就知道你不接我特着急，接不着我电话没关系，要是有什么正事儿给耽误了就糟了。 你有事吗？ 就是没事儿，反正也没事儿，就溜达出来了。佳期的笑意更浓更假了，做出嗲嗲的样子。有事儿，别生气了啊。佳期伸手去抓万征的手，可万征手疾眼快，把手一缩，佳期就没有抓到。但是贺佳期不怕困难，也不在乎寒碜，他嘻嘻笑着坚持去抓，终于抓到了。他轻轻地摇晃着万征的胳膊，不生气了啊。 万征撤了几下没撤出来，使劲咂巴一下嘴，示意佳期放开，但佳期嗯了一声，摇摇身子，万征只好由他拉着。 哎呀，得了，你撒开，您这岁数弄这表情，大热天的让人不寒而栗。 佳期坚持不要自尊， 你说不生气了我才撒开。 你撒开，你这像什么样子，你让人看见。行行行了，我不生气了。 佳期还不撒手，不放心地看着万征的眼睛。 万征躲着，你干嘛啊？你怎么还不撒呀？ 你真不生气了？ 真的真的，我不生气了。 佳期正犹豫要不要放手，电话响起来了，他只好放开。又是那个讨厌而且无处不在的廖宇。佳期接起电话的片刻，脸上的表情已经迅速地转换到不耐烦，声音也变得粗粗咧咧。喂，你管得着吗？在看回万征的时候，又是满目柔情。 我得走了，你真不生气了啊？ 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那你晚上跟我一块吃饭。 万征想了想，勉强答应。嗯，那晚点吧。 嗯，多晚啊？ 嗯，7点半吧。 我还来这找你啊？ 别，我们家吧。你7点半在我们家楼下等我。 看万征头也不回地回了写字楼，贺佳期才长出了一口气。经过这么大幅度的表演，他快饿死了。从刚才上车的地方下来，佳期急匆匆地左右张望了一下，准备进街边的永和豆浆随便买点什么，然后就看见明亮的窗户里，廖宇正跟几个女业务员笑得前仰后合。有个女业务员还趁机趴在了廖宇的臂腕里，很是一副受用的样子。有人看见了佳期，说了几句什么，又捅了捅廖宇。大家看着佳期，互相也不打招呼，对峙着。佳期扫么搭眼的推门进去，嘴里不服不忿儿的念叨：“哼，还真有凭本事吃饭的。”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艳生，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晚安。